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前两天，一条小区禁止养狗的横幅挂在了河南郑州冯庄社区，社区内张贴的冯庄社区安置区管理措施实施办法显示，社区豫园五号院、太原二号院、祥园三个安置区内禁止养犬，要求群众带头执行，租客由房东通知到人，所养犬只一个月内治理完毕，否则负连带责任。办法中还提到，对享受社区福利的居民和家庭不遵守冯庄社区村规民约、物业管理规定和以上安置区管理措施的，视情节轻重，会受到暂停社区福利发放、扣发当年福利等处罚。而在办法发布之前，一份社区做的征询问卷统计公示显示，有90%居民同意安置区内无论哪种犬只都不允许饲养，有64%的居民同意安置区内严格按照郑州市养犬管理规定进行犬只饲养。据楚天都市报记者报道，居委会出台全面禁止养犬的原因是有很多居民投诉小区内养狗带来的卫生和安全问题。不过居委会也表示自己没有执法权，不会强行开门搜狗。当然，这全面禁止养犬的办法，有人赞成，也会有人反对。社区的荣先生就说，每次出门遛狗都会拴绳捡粪便，而且自己狗证、芯片、防疫本、法律框架内的合法手续都有。梁女士也表示，10月底社区就在她家门上贴了告知书，通知她在5天内将狗送走，自己有正规狗证，舍不得送，现在她在小区遛狗都小心翼翼的，每天半夜偷着抱狗下楼，遛一会儿就赶紧回家。那么您对小区禁止养犬的做法赞同吗？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北京市民，让我们先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其实狗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我觉得相关部门应该向这个地方来学习。 这种一刀切的方法肯定不合适吧，它符合规定吗？小区这么做，你要管理也不能因噎废食，我觉得这做太过分了。 涉及到每个居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我们单纯的靠着这种一刀切的方法，实际上还是一种懒政的一个行为。 与这个养狗带来的不便和麻烦相比呢，其实更大的隐患在于这种懒政的思维，就是什么事儿都一刀切，什么事儿都一个禁字了得。我觉得这样的话，恰恰显示出来这个管理部门的这种管理意识和管理能力的缺位。 这东西不是养不养犬的问题，是养犬人素质的问题，或者说是人的问题。 我是一个喜欢狗不养狗也不反对别人养狗的人，但有一个前提，就是您把您家的狗养好了。这里说的养好了，不仅是让您的爱犬健健康康欢蹦乱跳的，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出门遛狗您得拴绳，狗狗的粪便应该及时清理，不要破坏了公共区域的卫生环境。面对屡禁不止屡教不改的不文明养狗人，在感性层面，我是非常赞同冯庄社区在做完征求意见后发布的禁止养狗的办法。尤其是河南安阳发生的狗咬人事件，让人们对于不文明养狗的行为更加深恶痛绝，也更加警惕。但当我们让思绪恢复平静，理性地去看待社区禁止养狗的规定，似乎又有哪里是存在问题的。如果狗主人拥有合法的手续证照齐全，那他就是合法养犬，社区通过征求意见的方式就可以推行有悖于国家法律法规的管理规定吗？就此我也采访了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张凌霄主任，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首先，如果小区居民按照国家和地方的要求办理了犬证，并接种了相关疫苗，养狗就属于合法合规的行为，任何单位和组织都没有权利禁止养狗。居委会、村委会作为基层的自治组织，可以自行制定村规区规，但规范内容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的自由权限。郑州该社区仅基于民调调查结果，且该结果并没有达到100%同意的情况下，即对社区内下达如此强制的禁止养狗令， 其合理合法性均站不住脚，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值得商榷。其次呢，居委会、村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并不属于行政执法部门，即使上述规范在小区内实施，居委会、村委会也不得实施上门搜查，或者在社区内见到狗即实施没收、抓走或罚款等的手段。 您看，尽管冯庄社区的做法够坚决，但这种做法也的确把自己置于了违法的危险境地。至少从目前的法律规定上说，冯庄社区尽快撤销这一办法才是理智的选择。实际上，当地的做法是把如何养好犬的问题升级为了能不能养犬的问题，恰恰反映出了管理者在意识与能力上的缺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不文明养犬者的宣战就此偃旗息鼓。事实上，冯庄社区的做法也表明了一种态度，那就是人们对于不文明养犬行为的反对是越来越强烈了。那么，究竟该如何禁止不文明养犬者的行为呢？症结就是通过法律的手段去制止不文明的行为。之前，北京市通过立法的方式已经将遛狗不拴绳等不文明行为列入了违法范畴，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解决这一城市不文明顽疾的出路。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将法律推行下去，落实到位。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养犬人的改变，但让人遗憾的是，依然还有些人我行我素，遛狗不拴绳。而看到这种情况，普通市民不管是出于情面也好，还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罢，要上前制止确实存在畏难情绪。但显然，任由这种违法行为如此招摇过市是不对的，这就要求我们有更加严密的监管措施。例如，利用公共场所的摄像监控装置作为执法证据，进而追究不文明养犬人的责任，做到执法必严，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手段？当然，我们也期待有关方面能够尽快找到更多促进有法必依的途径。此外，河南安阳的狗咬人事件也再次提醒我们，涉及到宠物犬伤人、侵扰社会公共环境秩序的问题，其实就是狗主人的问题。对不文明养犬人有力追责，形成强有力的制约，才是制止不文明养犬行为的根本。而事实上，他们也是包括文明养犬人士在内的所有人的公敌。我们也期待相关法律能够尽快出台，给人们营造一个更加安全、清洁、文明的生活环境。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绿和困惑像在无力的山头，无所能动也不愿放手，住了我，束缚是谁给谁的自由，疲惫的心憔悴面容，我何尝任性让你痛、哦、你的哭泣征服了我，我如何偿还我犯的错，生生世世的相守，情愿和你生命中最温柔的感动，眼泪化成我醒不了的梦，顾虑和困惑像在无力的山头，无所难动也不愿放手。 每一本书 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阅读素养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学生终身成长的重要途径。双减政策的落实为阅读活动的有效开展提供了空间和时间保障。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美国国家地理学习合作出版的《中国读本》就是这样一套培养与提升学生阅读素养的丛书。《中国读本》以在英语学习中品味中国文化为主题，将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传播与英语语言学习密切结合，实现了从国际视角讲述中国故事，在英语学习中品味中国文化的设想。同时，中国读本用教科书水准的精良品质、国家地理风格的精美图片，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文化意识、语言能力，更是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时代新人。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打开中国读本，一起感受中国文化。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哈，都是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嘉宾，来跟大家介绍一个系列的丛书，叫做《中国读本》系列哈。那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国读本》丛书的副主编，也是主创，同时呢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英语编辑室的副主任马建辉马老师啊，马建辉老师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读本系列丛书的责任编辑马小杰。哎，马小杰你好。 大家好。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